AKB ガーリーは、 ハロー、大家好。 好啦，剛才這個就是模仿三本在香港演唱會那個打招呼的環節來的。 我頂你個肺，我以為模仿緊八姐姐啊。 哇，好得人驚， 嚇得我啊， 我都接受不到。 OK， 好啦，咁啊， 開播， 事隔兩個月左右嘅 AKB 嘉年華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嘢，有 三個人啊，咁啊，阿 K、 Amy、 阿 Tim 啊， 阿添又老歌， 系啦系啦。 今日唔老，今集唔老歌，明朝食冇嘢捞啊，因为系啊，今集系专，今次系专登噶，好似。 OK， 好啦，咁啊嗱，我哋都透咗个半月至两个月嘅时间啦，咁啊，终于同大家见面啦。系啦，大家头先都听到啦，我扮山本坐喺个康口同大家打招呼啦。咁啊嗱，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内容亦都会讲 NMB 香港演唱会嘅。 系啦，睇下先啦。 咁讲香港演唱会嗰之前咧，咁我哋就先报告一下，我哋喺呢个暑假去咗边度先？ 搞咩你哋？ 系搞咩？ 咁啊 ，Henry 哥啊，你先定我先啊？ 我先啦。 你先。 好似你先好啲喎。 我先啊，我冇所谓嘅。 因为你福冈早段啊嘛，我系尾段啊嘛。 系啦，咁嗱，我就系八月头出发嘅，咁啊去参加 HKT 嘅握手会，咁啊系八 good day 咋。咁啊 ，Sasha 做 center 嗰个嘅，咁系我第一次去日本参加握手会嘅，咁啊， 今年咧，唔系喎，你嗰之前系合照会嚟嘅， 之前都合照会嚟嘅， 佢全部都合照会，系喎，点解你咁讲嘅咧？我谂下又好似系， 握手会系真系第一次啦， 纯握手会第一次， 系啦 ，OK， 咁咁啊去到嗰边啦，亦都好好彩，咁啊撞到一位香港饭同埋另外一位澳门饭。咁啊，唔至於一個人咁齋，都叫有嘢傾。 OK， 係好 ，very good。 咁今次去握手會嗰陣時咧，咁有部分 member 係幾令我印象深刻嘅。 係， 你講。 我第一去因為握手 HKD 握手會咧，就比起合照會嗰啲咧。同埋我比佢聽翻嚟AKB 握手嗰啲時間咧，係鬆裕好多。咁唔需要點樣排都好快可以埋到位。 同埋啲 secure 都唔會點樣推你啊，或者 就冇乜咁嘅情況咯。咁 除咗我薩古拿或者子源咯， 薩古拿同埋阿沙士嗰個時間就控制得比較緊嘅， 多人啦， 都係多嘅。 係啦，但係都條隊你話打蛇餅，我都見唔到。因为都是一条直线很快过。 你即是跟我那一次四月去 NMB 握手会的情况差不多，即其实三馆赛都不是很多人排队，即不用打蛇饼打得很厉 害。那其实你是姊妹团握手会不是那么多人几百人摆在一起，那其实应该都正常的。 但其实不是握手会本身就是比较畅顺一点的，因為你其實握手會是少很多東西玩的嘛， 不是現在AKB 那邊管部的握手過握就會比較多東西玩很多，其他的分隊呢都還是齋握手呢，沒有特別東西玩呢，就所以dry一點。 那我應該要去分部那些，繼續啊。 那去分部那些真的暢順很多，你不用等得那麼辛苦呢。那不過若果你那部握得少人的呢，那你那些等的時間就很 很辛苦了。 喂，那我想問你一件事，他有沒有好像 AKB 那樣 有些當日沒有的。 我那次去，喂，因為我去到的時候呢，有一張是叫 supply 券。那 supply 券呢其實就是你一次過可以握兩個 member。 哇， 系佢系 HKD 系有噶，咁啊， 但系点样啊？ 佢其实都系普通握手券咁样抽嘅，咁另外佢喺抽握手券条 list 下面咧，佢会有一个话俾你听嗰一步有边啲 member 嘅，咁你啱咪抽咯。 啊，正喎、 一次过可以握两个 member。但系咧， 嗰啲咪如果 Lucky Miku 咪發達， 咪基本上佢玩法有啲似， 應該唔會。 但有啲係啲比較升級嗰啲先至有咋。 四粒星打後嘅 member 先至有。 哦， 即係如果你個有四部或以下四部、三部、兩部嘅 member 先至會有嗰個 list 嘅啫。 OK， 咁啊五部嘅 member 你就唔使諗噶啦。咁我係抽第六部咁啊 surprise 嗰個券嘅。 但是呢去到那时候呢原来他那个位空了没有个名字的。咁后来去问返 staff 那边呢原来那两个名买到不咗业。所以我那两我张券呢咁佢就话系 有冇得补翻噶？ 唔系，可唔可以当当日券咁用咧？ 佢冇同我讲，佢话叫我去退咗佢。 吓惨！ 哦，即系返品咯，要 系啊。咁但系我就算啦，我嗰张留翻做纪念啦，我冇所谓嘅。 一张两张就算啦。 系啦，咁就系呢一啲都有人都系咩嘅？咁啊，另外有一个几印象深刻嘅就系阿 Gina 同埋 Udan 系记得我。 嗯。 去到那边啊，沙斯菲尼，我说咦，你记得我啊？是啊，我记得你啊。 屌你喺，屌佢咪系人都晒沙斯菲尼噶？ 唔系啊，佢一埋位嗰阵时候，佢认识我啊，沙斯菲尼。 你上次几耐冇去啊？ 我上次四月啫嘛，即系四个月咯。 哦，今日正常啲，咁唔系太差，咁咪真系记得你啦。因为咗成年嗰啲我就觉得好奇怪啦。 啱 ，Madoka 记得我，因为。我之前都曾經講過啦，我四月去嗰陣時，佢咧係話記得我香港嚟噶嘛，係啊，所以呢一個我係好有印象嘅。 哦 ，OK 啊， 咁 OK 啊 ，very good 啊，人起碼人 有咩拍嘅，起碼都記得你啊， 係 啊。 咁仲有一個就係我哋之前喺 WhatsApp 都提及過啦，啲 man 把嘅衣著啦，咁啊係普遍好多 man 把都係著黑色嘅嗰日就唔知點解， 容易搭啊嘛，費事俾人嘈啦，一陣間俾。一阵间做，一阵间唔知做啲咩节目嗰阵时，跟住俾人话你样衰大镬啦， 话你着得土啊，成黑色其实好 大晒鱼啊嗰啲大镬啦， 都唔会退嘅呢个潮流。 靓爆嗰个咧，我有两个咩白同你嗰个吓死我嗰阵间讲。咁啊，有啲咩白系着得系几靓噶？阿 Mickey Lin，Mickey Lin 嗰个系黑色紧身裙咧，咁啊亦都可能系个比较热身连裙比较窄窄啲嘅关系啦，咁啊。望得到个身材系几好， 某君见到一定会好开心嗰只，我见到都会好开心嘅。 唔系，基本上 Mickey Lin 个身材真系好唔错。 系啊， 啊长可以系长大得好大啊。 系嘛 ，Lago 都仲系少女风咯，但系就冇啊 Mickey Lin 嗰种咁嘅感觉咯。咁啊，都系争啲噶啦。咁啊，两个可能喺衣着上嘅配搭方面，因为你见到 Mickey Lin 个配搭其实真系系百变好多。 嗰陣時合照叫嗰時候我都覺噶啦， 係啊， 係啊。 咁啊，另外咁啊，阿清水利陽全日係著浴衣，咁啊， 得啦，食啦。 威賺就係喺私服同浴衣，咁啊亦都係有轉嘅。咁啊，嗰日就係啊菜仔嗰個嗰套衫亦都係幾 L 噶。系啊，咁唔知点解佢系着嗰啲咁嘅类型嘅衫咧，就显得特别咧 L。 佢着短裙仔就 L 噶啦，不过佢唔知系咪着短裙仔啫。 唔系啊，蔡仔系点样着？唔知点解，即使系同一款衫，佢系同其他人比上嚟都系特别 L 噶，唔知点解。 O K O K， 得闲 见我 啦。咁啊，另外亦都啦，咁啊，我之前去握手會嘅時候都做過少少功課啦。咁其實咧，佢每一步咧嘅時間咧，佢有啲冇參加嗰、那個啊，嗰、那個步數冇參加嘅 member 咧，咁其實佢會喺個握手會場最左手邊咧，佢、有個小舞台嘅。咁有啲 member 咧喺嗰日做一啲唔同類型嘅綜藝嗰啲 啱啊，係啊， 但嗰啲使唔使抽？但嗰啲使唔使抽？ 唔使抽嘅， 免費入場睇嘅。 有啲 哇抵玩喎 ，HK 添， 係啊， 抵好多。 有啲直頭咧係買一張券咧，即係握手券嗰啲啫。阿家姐話其實握完手之後係直接去睇嗰啲咩嘅就綜藝嗰啲表演。 喂，掂啊啲， 係啊， 抵玩啊， 係啊，所以你係一個唔錯嘅。选择嚟噶， 哇 ！AKB 握手会都要抽啦呢啲， 要唔系？我觉得你某 样逐样都要抽啊！ 唔系分团嗰啲，你应该要见识下。我觉得 HKD 呢个玩法系好嘅 ，NMB 反而我上次就唔见有个咩有即系特别嘅嘢玩， 即系斋压， 斋压冇嘢玩。 咁啊，另外你都见到咪有啲 HKD 点解有啲 member 嘅 MC 咁好咧？咁其实因为佢哋都系普遍咁几个 member 轮住嚟就 MC 嘅，咁所以都系每一个 MC 人嚟都有一定嘅水准嘅。咁啊我比较有印象嘅就系 cosplay 环节啦，因为系 Marily 亲自挑选啲 member 嘅，咁亦都 cos 得好靓。 OK， 咁啊，其实你睇下 Marily Twitter 啦，山田麻里奈 Twitter， 其实佢都有唔少嘅关于 cosplay 相噶，咁啊早排有赌博狂冤嗰个啦，系啦。咁讲起衣着啦，真系要讲下嘛。 但有两个 man 把个衣裳系吓死我，我同你讲真系吓死我。 边个？ 板口利子同埋招长美英。 招长美英不嬲都吓死噶啦。 招长美英嗰啲 学吓死啊！ 唔系招长美英啲 fashion 咧，系好时好时坏噶。有阵时佢真系衬得好靓噶，好可爱噶。但系咧，你嗰日我见到佢嗰、那个嗰条嗰条唔知系裙定系乜鬼嘢咧？咁佢其实一件头嚟嘅，粉红色嘅。是那隻偏深色的粉红色的， 是 跟着是长袖的， 是 那你我初头走去的时候这个都怪怪地的了，那望下去啊苦不是肉酸又不算，但是问题靓一定是绝对没你粉的了，那但是我想想啊似啲乜呢，跟着我后面他的结名，跟着 我明全着的肉泡 我想不算是那款了，跟住佢後屘調翻轉頭咧，翻去後台嘅時候咧，我終於睇咩似乜啦，因為佢後面嗰條帶咧，食堂嘅我不爭嗰套咁有個衞生服啊， 等你個肺啊，等你個肺福你個 街，哇！呢、 這 個 你鬥把鬥把升佢喎，呢 啲升兩把。 佢有陣時啲私服咧係好啲，好有 QT 好靚噶，好可愛噶，但係有陣時真係嚇死你噶。 啊！你仲有邊個？仲有邊個？ 板口利子咧，佢嗰日嗰条裙真系惊为天人，吓鬼死人。 系点啊？ 佢嗰度上半身佢着嗰条白色嘅衫，或者长袖衫定短袖衫，我唔记得，我醒唔起啦。下半身先精彩。佢嗰佢咧系一条佢着一条短，跟住咧喺出边咧铺咗一条白色一条红色纱嗰条薄纱裙啊，嗰款啊。 哎呀， 嗰条裤咧，我望落去咧。是似红白格的阿婆裤嚟噶， 系、哦、啊，你咁讲，你咁讲 lace 嗰啲，嗰啲系似呢啲咯。哎呀， 跟住出边仲有条红色嗰啲薄纱裙咯，哇叫做哇，吓到跌走啊，大佬， 低哇真系低低处未算低喎，真系， 真系劲到爆。 佢最后佢仲好意思着唔系，因为嗰日咧佢圣诞或者元旦咧会同你一齐影相影相噶嘛，影完相之后咧佢仲可以喺度炒咧，我完全我真心谂。其实你唔觉得你自己呢只好鬼好靓爆嘅咩？其实我问一啲佢啲饭嘅时候，你唔好讲啊呢啲，佢啲呢只嗰啲今日尽量唔好讲啦，真系吓鬼死你噶。 算啦。 同因为嗰日咧嗱，佢同 Madoka 咧都系啲圣诞委员咧同合照嗰啲嘅。如果你哋睇 Madoka Google Pass 咧，其实你会见到我噶，我喺最左手边嘅位置嚟噶。 吓、啊， 都好难睇嘅。 唔系睇到噶，系见到我噶。你如果你睇就见到我。 都要慢慢抄啊。 我唔使，好前嘅就我系。 O K。 啊，咁啊大咁啊大镬啦，咁样样着衫化。 系吓死你！ 我以为已经见过最肉酸嗰个噶啦，已经我唔讲边个啦。 咪后讲，咪后讲，咪后 讲。我唔讲啦， 唔讲啦，算啦， 唔系 最肉酸嘅，仲肉酸嘅都有啊，真系。 有阵时真系吓死你嘅，真系你有阵时估唔到点样可以咁都着得出嚟咧。 唉，算罢啦，乡下出嚟系咁噶啦。 系啦，咁啊，除咗去参加完握手会之后啦，咁亦都去咗好多地方做圣地巡礼啦。咁啊，例如系去咗宝满山啦，阿 Gina 之前就系喺。在总选期间啦，咁啊去咗宝满山嗰度做一个叫做选举公约啦，跟住就话行完宝满山，咁啊跟住我下次总选举我攞到名次就行富士山啦，点知衰咗啦，咁啊亦都去咗柳川啊、迪都等唔同嘅地方， 系啊，咁你都胜利除你一番啦，咁你上咗明超城啦呢啲嘢， 系啦，咁 睇明超城啊呢啲， 系啦，咁食嗰啲嘢咧，基本上都系啲咩摆节目啊，或者系私人在那些社交媒體那邊去過那些地方來的，因為都叫人食地場地啦， 是啊，但有間嘢，但有間嘢真係要介紹，即係呢個嗰間喺係咪大家至津香定邊個？嗰個 啊係啦， 大家至津香嗰間 喺大家至津香 行好遠嘅嗰度， 係啦， 但仲要坐好耐車先到咧。 大家至津香屋企佢經營嘅嗰間料理店， 嗰間食魚生壽司啊， 係啦，咁嗰間嘢咧，你其實就係要搭巴士，唔係搭。搭 JR 再转巴士，跟住再行大概五分钟时间先至会到嘅。 嗱，睇下琪琪拆紧地图，不过 又系由福博多站，咁啊搭 JR 鹿儿岛本线去到福建，跟住再由福建地铁福建站搭巴士，咁啊去到佢一个站好似系津崎中学图书资料馆嗰边落车，跟住系再沿。路行过去，大概要行五分钟左右，但系 是值得的，因为他那些真的好吃到你喊啊。 同埋你，同埋呢啲地方，你留意，你真系食嘢，你系要唔好太晏到，因为佢晏昼闩门，同埋好似夜晚好似唔开噶嘛， 唔开， 夜晚唔开噶嘛，系啊，所以你系十一点十，所以你十一即系做一个叫做咩，即系早 午市噶咋，就系做午市啊。 咁你早餐都唔好食，你就喺度食一餐，跟住夜晚再去第二度食噶嘛，咁会好啲。 因为我难听啲讲句啊，我而家去完嗰间嘢，翻到嚟香港之后，我未食过任何日本嘢。真的好吃到你直头是不想再在香港吃日本东 西。我也想吃那间东西，这样讲。 是啊，下次有机会我带你去。 下次有机会带我去。福哥你熟过我现 在。那就不要这么说。那除了去了福哥去看握手会之后，那亦都好好彩地。嗰、那個禮拜嘅兩場公演，我都入場睇。 你唔止係公演啊，仲係新旦啊，新旦公演啊， 係兩場新旦嚟 嘅。係呢啲人品嘅嘢好難講，即係咁樣中法，咁樣中法，真係到而家仲健在，我覺得簡直奇蹟，簡直奇蹟啦！好彩而家咋，如果真最當紅嗰陣，嗰啲人唔係我冇事啊，其他啲人都唔打掛你啊，咁好彩， 即刻俾人打掛我。 真係堅抽唔係講笑，邊有咁做得咁緊？ 系啦，咁啊两场公演，咁系礼拜三同礼拜四嘅，咁啊礼拜三就系白孝利啲啊圣诞公演啦，咁啊礼拜四就系阿川重幸来嘅圣诞公演，咁啊 川重幸来你好中， 白孝利唔系白孝利只嗰个咧就真系中一般值嘅，咁啊川重幸来嗰个咧就系中嗰个后备值嘅，系啦，咁啊后备值亦都系叫咁啱得咁好彩咁入到去啦，咁嗰 真係好彩啊！我覺得佢嗰個 後備值咁堅好，後備值咁堅好彩嘅， 唔係嗰個 number 都好厚嘅， 180几， 係180几，但係佢由五十開始嗌咁， 50几跳，係咯，係啦，咁啊中間又跳咗幾廿個、幾廿個、幾廿個咁樣咯，咁其實入到去都係得10个人左右嘅啫， 嗯， 係啊，咁呢鋪都係叫執翻身材啊， 執身材，睇到兩個公演，睇一個公演已經算開心啦，仲要睇到兩個公演，新蛋仔公演，係 啊， 真係犀利。 是咁啊，唔系真系叫第一次真系入场睇到夜店啦。咁啊，俄罗斯同埋阿深川武子，深川武睇完公演嗰时咧，深川武子咧真系个傻瓜嚟噶。我不格神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形容佢。佢嗰、那个即系有阵时啲 MC 还是讲起别高太郎啦、古板大魔王嗰啲啦。咁、其实系人都知佢两个同一个人嚟噶啦嘛。 系啊，唔知噶。 佢唔知佢系两个亲戚嚟噶。跟住最用 一条友嚟嘅喎， 我一条友嚟嘅喎，我哋都知。 仲有一件就系好好笑嘅事，就系一般嚟讲喺公演嘅 MC 环节，即系嗰啲圣诞啊，嗰系胡拉斯基嘅圣诞嚟噶嘛。圣诞 MC 嘅时候，咁系佢一般嚟讲都系倾好晒边个咩把做噶嘛。 系 佢唔知，去到佢自己嘅时候，佢话吓，我做啊。跟住咪难为咗 RV 咯 ，RV 因为你知 RV 最好玩嘅地方就系咩咧？是那些曬腳就曲到一些就是這首歌就過了，那些人那些那嘛，那嘛看 RV 的 command 就靠的嘛，是不是那些東西嘛，但是問題深川武子成日都唔都，因為佢唔知道自己係做新辣 NC 啊， 係咪自己發夢㗎？有 有 基本上差唔多，佢係搞到拗嘅，喂救命啊！喂大佬你班友，喂 MC 我出嚟啦喂，跟住先我講咧邊個係 MC 啊？跟住個個都指住。 有 MC 嘅咩？我哋 深川武子一个，停落系我啊！跟住佢先至话，原来自己第一次 MC 啫嘛。 啊，有咩？喂，佢话啊，有 MC 嘅咩？ 真系俾佢笑都笑死啊！系啊，咁啊，最后埋尾嘅时候啦，咁啊都系唱 Last 嗰首曲嘅时候啦。咁跟住就话 Cycle 就曲叫 Ali Mas， 跟住有啲人又话嗰啲咧，喂，你话有够味啊？乜咁？阿 RV 话好鬼好玩嘅 RV 真系。 系 RV 咧，当嗌呢个即系最后呢首歌嗰时咧，嗰啲反应咧，每次都唔同，好得意。 喂，以前嗰阵时咧，就好似啲喊喊地咁嘅 feel 咧，仲更加得意。只不过而家咧都 OK 嘅，而家都。 依家人哋做 captain 啦嘛。 系啊， 喂，但 系喂都系嗰款咁样差唔多噶啦。 今时同往日啊嘛， 不过系啊，都要忍噶啦，点都。 系啊，咁啊，亦都今次都好多 member 去过嘅食店，咁啊都叫大满足嘅。咁啊，始终不过有啲始终就有啲就系 争。哇！你嗰啲食完要反胃啦，呢啲咁样样搞法，好嘢，俾啲高位个。 不过有一间咧真系。要讲讲嘅， 点啊？ 就系欧风亭喺唐人丁嘅欧风亭 吓，咁食咩噶？ 食嗰啲漢堡扒啊、牛扒啊嗰啲咧，咁係一間餐廳嚟㗎。咁HKD 出游啦，咁亦都我哋叫 HKD Iron Mask 啦， 咁 系去过两次做收录嘅，因为嗰日唐人丁系行过两，行人丁佢收录过两次，咁两次都经过嗰间铺，咁阿同个老板讲咧，因为我系香港嚟嘅 HKD 饭嚟嘅，个老板即刻咧就喺因为个老板系对阿 Madoka 咧新武员系非常之有印象嘅，系啊，佢印象非常之好，咁亦都系话咧我系 Madoka 饭咧，佢咧因为佢间铺入边有个钢琴咧。咁咪就跟住條頭彈，然後演奏， 係啊，佢係咩？佢係咩嚟噶嘛？ 係啊，咁啊跟住喺度演奏，有一曲俾我睇，咁亦都拍咗條片嘅，咁啊睇下我哋有冇機會俾你哋睇下啦。 好啊。 咁啊係今次個旅程真係個非常之滿足個旅程咯，對我嚟講係。咁啊亦都勝利巡遊，亦都係見到咩？ 哇！你呢個真係勝利巡遊嚟㗎，係 啊， 馬修嗰啲，真係勝啊哥，我就冇咁勝勁嘅。 大滿足啊！大滿足。 大滿足。 咁啊 ，Henry 哥你咧？ 我呢個簡單啲嘅，其實今次我旅程咧就主要去東京，其實都唔係為咗48或者46去嘅，雖然係咁啱咁巧，因為我夾正嗰啲時間要過去嗰邊睇另外啲 event， 所以可能攆到少少48嗰啲嘢嘅。咁、我主要咧今次就去咗睇一個叫做即係叫做喺日本最大兩個嘅Idol event， 咁、一個咧、就Hong Kong Tokyo Idol Festival， 咁另外今次另外我係睇另外一個叫做 Jam 嘅 Expo， 咁佢哋都係一啲嘅全所有日本最有即係日本大約咧有3000多隊嗰啲 idol 嘅，咁基本上咧Tokyo Idol Festival 就會比較最多 idol 表演隊伍最多嘅 idol 表演隊伍嘅，咁另外 Jam 咧就會係抽部分嘅 idol 就上台表演嘅，咁我因為我之前就有幾隊 idol 我都想睇嘅，所以我今次過咗去嗰邊就去睇 Jam， 咁就基本上就攆到啲48嘅，咁因為我哋睇翻個 timetable 咧。咁有天白啦，咁又仲有 NGT4DX 啦，同埋STU4DX 嘅。咁基本上就我就冇睇NGT 同 STU 嘅，因為我個時間就夾唔啱，我可能都睇咗第二度。咁另外就睇咗，但嗰次就好另外第二日我就睇咗天白咯。咁天白其實都係都今次表演都精彩嘅。咁另外同有時。咁今次就我記得有小女友意啊，嗰啲 top 嗰啲 member 啊，永遠藤佳嗰啲 top member 都喺度嘅。咁表演大約四五首歌度。 OK。 咁表演完之後，跟住就我就碌咗落去睇佢哋嗰個佢哋有個 top show 嘅。咁個 top show 咧就大西道香做 MC 嘅。咁 SR 女喎。 系啦，咁佢因为佢 SR 今次因为之前佢参加过个 event， 咁啊最多个即系攞咗最多个点数，咁佢就除咗有个歌俾佢做 center 之外咧，就佢喺个 top show 嗰度咧就俾一个环节佢去做咯。咁佢今次就做咗首先就同自己天白嗰啲member 就做咗个 MC 嘅交流啦。咁跟住落嚟，佢第二 part 就同另外啲另外一隊偶像組偶像團隊就做咗個對嗰啲 MC 咯。咁之後就轉咗人㗎啦，轉咗人做 MC， 佢大約做咗3個字左右嘅 MC。 有冇睇田啊？ 冇。 哎呀，搞錯冇。 冇 啊！我呢塊天白睇最多 睇。子源嗰隊有冇份啊？ 子源嗰隊Love 有份。 哦，係啦。 其實冇睇過嗰隊嘢嘅表現啊，或者啲咩啊？ 冇啊！今次我夾啱唔。 因為我睇，因為佢睇阿子源嗰班 Love 嗰班 member OK 嘅喎啲樣。 OK， 阿奇 合格以上，合格以上嘅喎。 合格以上，仲有嗰啲身材，有個身材唔錯添。不過後話咁，另外其實 留意一下，留意一下。 其實隊粒咧，其中有一個 member 咧，阿奇應該好熟悉。 陰島離沙。 咁係前 HKT 四期生嚟嘅。 係啊。 係佢因為某啲原因啦，就俾人 fire 咗出局啊， 違反嗰個招募條例。 哦哦哦，你話之前你話之前嗰個咩第二家公司嗰、那個係 啦，因為 即係佢個藥未解除， 個藥未解除喺第二度，我咁而家自然就。自然收留咗佢，自 己就收留咗佢，你都唔住收留嘅。大家人可能人哋有實力覺得 O K， 咁佢先揾佢啫。 係啊，咁 我有 follow 佢嗰個 S R 嘅， 啊，都有 間唔中間唔中望一望。 S R Twitter 都有喎 ，Twitter 都有。 係啊，咁係講起 Idol Mudgley 啊，我其實我係喺去福岡之前嗰幾日咧，咁其實。HKT 同埋 Forty Eight Good 都係去咗東京有個界型嘅Idol Mudgley嘅，不過嗰個唔關我事啦，咁我就唔講啦。係啦，咁Henry 哥，你仲有冇補充啊？ 基本上就我原意都有想睇喺舉辦46嗰、那個Forty Six 嗰個演唱會嘅，但因為抽唔中。所以就算嗰、那個唔係，其實後面我睇翻其實 Kiss Kakena 咧嗰個後台嗰個花絮咧，其實都真係唔錯嘅呢、這個 event。其實如果有機會出碟嘅話，大家都應該留意睇翻佢，尤其是 Making of 嗰 part 咧，你可以睇到佢哋即係落咗好多心機咧，同埋捱咗好多苦咧，先後今次個咁精彩嘅表演咯。 你知唔知咧？我喺福岡嗰期咧，咁咁啱原來又係舉辦喺嗰邊開 con 咧。 係。 我唔知道原來舉辦，因為我唔知佢幾時開嗰啲抽一般席啊。所以我 miss 咗抽舉辦嗰、那個con 福岡 con 啊。總有機會嘅， 係實有機會嘅舉辦。OK 啦，舉辦。 唔係因為咁啱撞正我喺福岡啊嘛，成件事就因為係。 你睇我，如果係我睇我撲到佢。 係啦，不過可惜啊，係不過就 唔緊要啦，下次有機會。因為其實都。佢哋啲依家除咗一般漢字版嗰班都會表都會有演唱會之外，其實大家可以 分開搞噶嘛。而家平板同 係平板揀係同漢字分開噶啦。基本上依家其實佢哋除咗兼顧喺演唱會方面，其實依家都有個平板揀都有個電視劇會上嘅。 我嚟緊做啦， 係啦。嗰度電視劇，我睇翻之前 嗰啲預告， 原來佢2011年有個鬼佬版做過。 哦， 係啊，佢今次就我懷疑係有啲翻拍，因為佢名 exactly 個名咧都係一樣。 咁翻拍啦，真係 可能係翻拍，但係都要睇，可能啲角色就有啲轉咗，因為之前嗰班就好似鬼佬嚟嘅。我都唔肯定，因為我係睇翻2011年，因為我打翻呢個劇集嘅名字，跟住原來出咗另外一個都係叫呢個名嘅鬼老闆嘅電視劇。 哦， 咁就全部都係外國人做，咁但係配日文字幕，所以唔好 firm 係咪就曾經有做過呢個節目，即係有呢個電視劇，跟住就變咗後，依家就變咗平板揀嗰班就做呢個新嘅。电视剧，咁大家值得留意一下嘅， 系值得留意。 咁啊， 长 滨应该系咪 唔会？ 唔会啊，唔关事啊， 唔关事啊，因为已经第一，佢个电视台已经话，因为营运嗰边话，因为佢已经取消兼任，所以就唔会俾佢，因为同埋加上佢体力不计啊。 顶唔顺啊！顶唔顺，简单啲讲， 系啊，所以就变咗今次就冇咗长滨咯。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佢会加翻九个新嘅 member 落去，因为啱啱之前喺大约7月、6月左右，佢已经招生咗九个新嘅 member。依家可能就会有个另外九个 member 就会接入边，即系有可能客串之。 喂，讲咗会噶啦，讲咗会。 系啊，即系会以客串形式咯，即系会喺11个入边再加九个入边客串咯。 嗯， 系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剧集。 好啊，睇下呢个。 系啊，到时留意啦。 好啊，好啦，咁啊，今节就咁上下啦，我哋期待下一节翻嚟有啲咩精彩。 好 啦， 好。 好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咁啊，猜拳大会嘅一首冠军歌之后啦，咁我哋又翻嚟啦。咁嗱，啱啱播嗰首 Regala Maligo， 咁大家都知啦。我哋跟住就系讲猜拳大会啦， 每年嘅盛事啦， 系啦。 喂，今年猜拳唔同玩法，完全唔同玩法， 系啊， 好玩好多， 系啊。 成件事我觉得咧，玩变咗个猜拳个意义就都几大嘅。 嗯，咁嗱，今次咧就系、是、容许 man 摆就自行组队啦，咁啊以个人名义或者组队形式出赛嘅。 系、 嗯。咁嗱、就今次分咗48组。咁而另外呢48组又分为四个 good， 咁 ABCD 4组，咁、另外就会喺每个组别咧，咁其实就一人组啊、二人组啊、四人组、三人组、四人组，跟住再以上嗰啲咧，就唔同组合咧就有个限额嘅，咁一人组系得2个名额嘅啫，咁啊二人组又最多，咁啊另外系8人以上啦，咁我哋6人组。我想想16人组有一个名额， 一队咯，就16旗身组成咯。 咁啊，另外跟住就系、有个系8人组， 8至15人组， 8至15人组 就唔使猜嘅呢、這个就 系得一个名额嘅啫。咁啊，另外五人组同6人组，5至6人组就得一个名额。咁啊，另外就系4人组就有。四人组都好似有10几个名额，冇记错嘅话 系 啦。咁最多名额嘅系2人组，系啦。咁今次个比赛啦，咁啊分为4组，咁系48组，咁系猜拳，咁啊赢咗嘅就系我得 solo 拳嚟嘅。咁今年个舞台喺名古屋嗰度举行啦。我是见到其实嗰个猜拳嗰个舞台咧，系其实我觉得有啲 hea 地噶， 系。 但系你唔， 但系冇办法，因为点解要 hea 咧？就是、因为我上朝头早嗰场咧，就系、是、大智 真 拿嘅大智真拿 嘅 职业 con 系啦。 咁因为佢搞完职业 con 之后咧，再要搭个舞台，即系再装饰个舞台咧，就尽量都要简单啲，所以有時有啲嘢咧都要將就一下，咁咯，所以變咗你見到個舞台其實係比之前嗰啲係簡單多，因為 我冇睇啊，喂我冇睇呢個啊，但係咧我想知咧佢有冇好似以前咁樣咧有一個女高音喺度鳩嗌， 冇啊， 今年冇， 係好啊，咁係好好多， 係。另外佢會整一條，因為佢之前可能演大智之恩娜嗰個追月 con 咧，就有整嗰啲天橋咧，咁啲 member 咧順序出場咧，都喺由條天橋行過去咯。 係啦，咁 圍喺個牆側邊咁行翻去舞台中間啦。 今年嗰、那個 唔係你有咩印象先？你第一個就 第一今年嘅印象啊？快咗好多嘅，因为唔似往年咁几廿个咁样嚟咧。咁但系今年个服饰方面就我觉得冇以前咁抢咯。咁啊，以前嗰啲 member 咧系嗰啲服饰系几抢眼噶嘛。 系啊，逐个斗啦，因为 今年其实有几套衫我系觉得系印象深嘅，有啲人咩买嚟着私服出嚟嘅。 O K， 好似今年优胜嘅嗰队组合阿 Ferrari 乜鬼嘢话 ？Wing 啊 ，Ferrari Wing 嗰队咧，咁其实真系要精装嚟嘅，咁啊背后有个十字架，咁啊一个好耐 十字架嗰、那个咩啊？ 十字嗰、那个，佢唔系， 佢对翼嚟嘅， 唔系佢对翼下面有个十字嗰、那个黐住嘅，嗰、那个嘢嘅，咁啊，另外就有个濑户内海贼团，嗱嗰、那个服饰就真系有心机啦，真系嗰个真系好靓，咁啊一个好似加勒比海道嗰款咁嘅海贼装咧， 哦哇正， 咁啊 非常之有心机。 STU 亦都有另外一对咧，系三个好似系辉夜姬啊，系咪嗰一类咁嘅和服装出场啦？文春组就系黑色。另外是戴他出場的時候戴了一個類似面罩的東西的、永遠拍《泡沫遊記》的時候都由心口開始的、因為《泡沫遊記》那個是低胸裝來的、另外有、三個 三個冬菇頭裝嗰個 member 係殭屍裝嚟，我睇落又似殭屍裝啊！ 似係 係啦，啊、另外我由一開始推到去比賽嗰日嗰個書，第一轉就輸咗個書咧，就係蝙蝠嚟嘅。 OK， 阿八隻 白井黃琴， 白井黃琴嗰個咧就係熊貓裝嚟嘅，就唔係類似熊貓嗰啲布公仔成身咧，係嗰啲周身有好多熊貓裝飾嗰類嘅衣服嚟嘅。SKE 六期生个组合有啲似特工服嘅，佢嗰套衫， 唔系佢系特工服嚟嘅， 特工服嚟嘅。咁啊，另外亦都有角色各样啦。我反而就啊，阿布玛利亚同埋入山幸运嗰个咧，就系晚礼服嚟嘅。 OK， 我反而有啲唔系咁中意嗰个咧，就系阿加藤绫奈同埋阿小岛菜嗰个。佢哋两个在嗰度着嗰件咧，好似系 Candy， 类似 Candy 或者系啊嗰一 嗰件打歌服啊嘛。 打歌服啦，系啦。咁但系就将阿小岛菜月最好嘅地方，同埋加藤绫奈嗰对长腿。加藤另外个长腿就睇到嘅，但系阿蔡月嗰个身最好身材个位置咧，就反而唔系咁睇得咁好，反而遮咗少少，咁呢个反而我觉得唔系咁好嘅。咁啊，另外仲有啲乜嘢咧？都差唔多咯。今年可以讲得出好特别爆嘅 member 都唔算话多。 咁我就反而我留意另外一边嘅，咁我就留意啲观众席嗰边嘅，因为其实咧点解我会留意呢 part 嘢咧？其实今次咧佢哋每个 member 即系出赛嘅，除咗佢哋 member 出赛之外，啲饭咧都会参加，即系会睇嘅。咁今次咧就会帮佢划分咗啲区域嘅。咁如果某啲即系例如阿白井黄琴啊嗰啲饭咧，就可能坐阿 Vina 嗰度。咁咧咁就嗰个 area 咧，啲 camera 拍嗰阵时咧就全部都系白井黄琴啲饭嚟嘅。 唔系、okay. 你留意到咧 ，SKE 嗰啲队嗰啲座位咧系靓啲噶。因为我见到白井黄琴嗰啲咧系企坐喺花道隔篱嗰啲位置。哇！咁另外咧，你见到个 show 啊。Ferrari Wing 啊，嗰啲全部山頂嚟噶， 哇！ 好 心 喎，但係你要知嘅就係佢哋嗰啲席位排位其實係跟你幾多人抽嗰啲嚟決定噶嘛。咁你其實你見到阿白井琴王嗰度咧，我係有啲嚇親噶， 都幾多啊？ 多不單止，每個人全部戴埋熊貓面具。如果你卡梅拉望佢，其實你有啲得人驚噶。 哦，唔系得人惊嘅，我只系觉得佢又好有特色咯，变咗个个都有个熊猫头嘅几样嘢。其实大家都 get 到，哦，原来白井黄琴都几中意熊猫呢个动物嘅。咁你啲饭先会做呢啲咁嘅嘢，先有心机噶嘛。 喂，咁反而你见到啲饭带咁多熊猫面具，咁反而都突出咗佢嗰个特性啦。都斗多啲人咁样谂起熊猫 SKE 个熊猫系白井琴王咯。 但 系 都多嘅，加埋 好多 白井黄琴。 我跟你讲，佢嗰个卡梅拉扫过去咧，你见到佢前面花到一大扎嗰啲啊， 真系好犀利！如果系咁样，系好犀利。 佢起码我扫过去，我起码大概有六至七行啊，我都系见到熊猫面具。 好犀利，咁真系犀利。 唔系佢个 era 大约一排就应该大约有五个至六个嘅饭，咁一排扫过去，大约我目测应该有。都应该大约有五六十个咁样饭， 都 OK 啊， 系 好睇嘛。 因为咁样睇咧，反而你会见到边个位置系嗰堆饭嘅位置咯，同埋佢大约个坐边个位置咯。因为佢其实好似上次上年嘅AKB 感谢制咁嘅，咁 AKB 感谢制咧买飞嗰时咧都会话俾你听，如果你是推边个嘅，咁因为如果你推边个咧，就会佢就会安排一个位置 area 咧，就系嗰个成员，即系嗰个成员嗰啲饭嘅位置。今次其实今次嘅猜拳大会都系咁样做法， 似我系东西军咯，即系你中意 HKT 咪坐喺西边咯 ，HKB 坐喺东边咯， 其实都类似，即系类似咯，不过只系更加 detail 咁分咯。即系如果你系推方卷美少嘅，咁你咪方卷美少嗰个 area 咯，嗰对嘢嘅 area。就 系佢哋两个，即系总之你系 好啊。 所以 camera 拍嗰阵时咧，全部都系嗰堆饭嚟嘅。 咁拍部游击赛变咗后边咯。 都好 似是后面来的。 是后面 的、啊。 因为你看到其实音乐主场是 SKE 啦。 是啊，所以 SKE 是靓位的。 是啊。 咁我话俾你，我鍾意古田奈和，咁就好啲。啊，应该会好啲。 古田奈和有出有条，不过是哪一队呢，我要查一查啦。 喂，但即是咁样讲啦，即是如果你话你推啲实有啲系啱啦，我话俾你听，我推古田奈和㗎嘛，我咪搞掂囉。我以前啲啊，即系佢咁样分啊。 系讲起咧，有一队咧个名长到阿妈都认得嗰队咧。咁啊，新兰博啦，我叫新兰博啦。啊，系阿加藤美男、百界美男同埋阿铁吹奈子咧，佢三个嗰队咧。咁啊，一出场就输咗啦。跟住嗰个 MC 嗰个咧，好鬼抵死就话咧：，哎，你输咗嘅话，我谂每人又好开心噶。我讲介绍你嗰个咧，松口气啊。跟住望住咧，卡梅拉望嗰时咧，佢哑晒个诶啊系。那个咧系几好笑嘅，呢、這个系咁啊！嗰件衫其实系有啲似嗰啲校服咧，咁啊，跟住将个 Uni 度名黐咗上去，乱咗上去嘅。 OK， 唔系直情 exactly 系编咗上， 编咗上去嘅， 编咗上去嘅，因为佢系类似即系一件校服咁样，然后好 detail 嘅，你要 show 埋佢先睇到原来件衫嗰啲。嗰件嘢就原來係佢嗰個隊名嘅。 如果你唔係睇嘅話，你話其實嗰條係格仔裙嗰一類咁嘅、 嗯。哦，我知邊種校服啦。係 啊， 係啊。 咁但係成隊其實除咗咁樣玩，即、就、係、是、你話即係唔同以前咁樣逐個出嚟啦。而家係一個隊咁出嚟啦。咁、嗯、成件事有冇快咗啊？ 其實反而快咗， 快咗好多啊！ 快咗好多。 咁啊正啊！ 但出場方面就冇以前咁多嘢玩啦，因為今次始終場地受限制。你見到往年出場，例如好似係優子咧，俾人抬橋抬出嚟啦， 冇啦，冇啲咁嘅嘢玩， 冇呢個就。 另外亦都有啲係打喪屍咁出場嗰啲咧，有啲跳住舞出場嗰啲。 哇！大佬嗰時喺邊度搞舞蹈館啊？點同、啊？ 唔係上年就喺橫濱阿 Vina， 上年橫濱阿 Vina 啊嘛，最初嗰輪有一輪喺舞蹈館噶嘛， 不過而家唔係九幾年係舞蹈館咯，唔係是由第一屆開始，第一屆就不是，我記得應該不是舞蹈館，不知道第二零年三屆開始 才。第二屆開始才是舞蹈館的。是 的Regan Mania 那時候那屆開始的嘛、在舞蹈館。跟住搞了四年左右，我記得好像去到松珠。去到松珠之後就好像跟住就下一單就。 跟住就是 solo 的了，跟住第五屆開始就是。是 咁所以第一所以其實如果咁樣玩法就時間快咗，咁你睇就即係亦都其實幾好啊！你贏咗個冠軍，你都係一隊出嚟，唔係一個人出咧。你變咗你又多隊 Uni 出嚟咧，好事嘅。 係好事嘅。 咁跟住你長玩啲一個 Uni， 我覺得。 唔係我同阿騎比較擔心咧，只係佢兩個咧如果假設去 Music Day 嗰啲地方咧宣傳嗰日碟咧， 嗰啲 點啊嘛，我知啊， 即係放鬆事故咯。 唔係因為會嘅，掛嘅。同埋阿宏賽其實。佢兩個咧又係都係同一類人嚟嘅， 唔講嘢噶嘛， 好少講嘢啫，又唔係唔講嘢嘅。 唔係而家係握手會咧 ，Misaki 會講嘢嘅，咁但係出節目咧，佢都仲係靜嘅，即係同道邊尼加嗰只差唔多嗰只感覺啦。 係啊，大王， 咁啊，不過叫好過道邊尼加少少啦。咁啊，但係若果真係佢兩個要出嘅話咧，咁我諗要揾阿子源阿伯喺北隔離望住啦，真係要啦。 哇！有道邊尼加咁大王， 唔係可能要 train 一 train。 先上先啦， 唔不过睇下有冇先啦，因为近呢几年其实都系嗱，除咗道边美优几 solo 嗰系道边美优几嗰届之外咧，咁其实跟住嗰几届都系啲 music station 比较大嘅，就反而比较少见，反而 唔系都有出过场，我记得我印象中佢哋都有 music, 有上个 music station 有嘅 music 嘅，不过但系系可能啲冇咁大嗰啲啦，即系嗰啲 唔系 music station 有嘅，我印象中佢肯定有上过嘅，即系佢哋 solo 嗰次。嗰陣時我記得 藤田奈娜， 藤田奈娜嗰次都有，跟住 田明步都有， 上年田明步都有， 係啦， 所以今年我估如無意外都會上嘅，其實基本上都係做一集啫，唔會好長，唔會俾你好多機會， 一集幾分鐘啫嘛，兩嘢落翻台， 唔係通常係邊個做 MC 就同佢訪問幾句，幾句之後就叫佢去出台。 即場表演㗎啦，所以佢哋都唔會好多時間用好多時間嘅，所以佢多一隊咁咪當係咩咯？ 不過咧，若果唔計阿迷路同埋阿松珠之外咧，真係叫首次係叫做有姊妹團嗰啲係人有猜拳嘅，因為迷路同埋阿邊個始終都俾人話係有造化嫌疑啊嘛。迷路同埋 喂，其實依兩屆已經冇人再話係。 依三屆應該都冇 啦， 冇啦，近年來啦開始都冇嘅啦已經。 係啊。咪藤田奈娜嗰屆咧，就啲人佢兩個咧就其實唔想贏咁個款嘅，因為驚咩飛。 我知。 啊，邊個咧就係 依家其實放鬆曬，大家都唔係，因為始終今依家開即係由阿藤田奈娜嗰屆開始已經同 AKB 嗰啲所謂single已經係脱咗節，所以佢哋唔使立近銷量咧，就其實件事係好多，只係希望。就機會自己做下 solo 啊，出下碟嘅，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機會， 幾唔錯機會都一個唔錯決定添啊嚇。 係啊， 唔係因為除咗迷路嗰年都仲俾人講嘅，因為迷路嗰年就因為咁啱撞正緋聞。 係明啦，我哋 係啦，咁 呢啲明白嘅，不過其實我個人覺得啦，其實猜拳大會咧，其實我認為天霸係好想真係去出賽嘅，但可惜嘅今即係唔好彩地輸咗俾 16期生 啦。嗰下真係黯然失色，即係有啲即係如果對天霸犯咗，即係有啲失色嘅。即係其實佢由始至終嗰只天霸真係想自己出隻 solo 打碟嘅。 咁但係都冇計啦，呢個真係。 係啊，所以都係等下次啦，可能下次再有機會，可能佢都會咁樣。 緊要啦，天霸有幾個都有自己翻做啦。 係啊， 你睇大條內水。 唔係，咁其實對佢哋嚟講，我哋始終都希望有一場真正屬於自己嘅歌嘅，唔係咁樣黐住 AKB 嘅，咁睇得出佢哋有咁嘅野心嘅。 唔係，直情係 excited 想去。自己 solo 出一隻碟， 系啊， 天霸咁样样， 系啊，天霸就打定 AKB 天霸嘅名义出一隻碟，睇嘅唔止系佢自己管Man 霸本身都想，其实啲饭都想， 系啊， 所有其实天霸饭都想，都 想 佢真系 正正 正 式 出咗碟， 我都想系嘛，睇下台上 睇啊，下次睇下仲有冇机会啦， 系咯，咁都恭喜啦，咁啊肥阿 Liu Wing 啦，咁啊。我記得好似係係咪小係咪小木啊？小木博明啊，定係佢好似話埋尾嗰陣時咧，唔知講咗廢話啲 tell 定唔知乜鬼嘢噶嘛，跟住俾資源糾正噶嘛。 哦， 係啊，咁啊。咁啊！恭喜今年啊猜拳大會冠軍啦！咁咪都 其餘嗰幾三個都會有cover 嘅歌出。 係啦，okay. 就係天父咯，天父羅 Kiss， 仲有就係阿豐子同埋阿川濑沙音嗰個嗰度再叫咩名啊？佢哋再佢哋嗰度。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就係阿八。 有峰峰啊，有峰峰又唔好快。 有峰子，峰子亞軍。 唉，点啦，峰子咩 孤散啊？ 孤散， 好嘢啊！好嘢啊！ 即系阿白景黄琴都会有只碟，都有只 solo 歌。 系啦，阿萧又唔争气啦，萧咁啊搞到本来谂住想派生写嘅都冇咁嘅机会啦。 唉， 算啦，冇乜所谓啦。 喂，咁唔系咁样讲完呢个日本嘅呢个猜拳大会咁得意啦，我哋讲翻香港啦。呢个真系。有今生，有今生冇来世，我唔敢讲。 我都唔敢讲。 但系起码近年期都，我谂都好难揾翻呢对呢啲咁样嘅组合，或者个感觉嘅 concert 噶啦。 我知 NMB 48嘅演唱会， 我演唱会系啦， 系啦。 嗱，我哋三个都有去睇嘅， 系啦。 系， 其实大家觉得佢今次嘅表演你如何 ？OK 喎 ，OK， 系啊。 好 OK 添 ，power 喎。 首先我個人咧就覺得咧，今次其實個表演個 schedule 係 OK 嘅，走得。只係有啲奇怪，我就唔明點解要彈 double encore， 因為其實佢可以某程度上照唱咗到可能個半鐘啦，咁先再嚟一次 encore， 咁嚟完一次 encore 之後，咁就散場。其實 我 特登咯，我覺得係。 咩？ 特登嘅， 我都系个细。 我知系肯定特登，因为泰国嗰边都系咁样情况。 都是 double encore 的，所以咪即系，因为其实问题咧，如果 double encore 咧喺日本一般演唱会嘅文化系唔会 好少 double encore 嘅， 系好少 啊， 即系唔系都会有一两次嘅，但我记得48都做过一次定两次 double encore 嗱，以我所知就系 HKT 当年台湾 con 系有 double encore 嘅， 系嗰次就第一真系破例嘅，因为咁啱两次，我记得系多田爱佳 拉布蛋嘅生日， 系生日系第二生日，所以就要做成 double encore 嘅。这个我印象中我记得是台湾法是有同主办单位商量过的，是做这件事给他做这件事，所以其实某程度上这个 double encore 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 member 好像是不知道 的，是 member 不知道，就 member 是那时候看回叫做特典的时候呢，阿 Melo 说呢，听到什麼完了的，他有 Anchor 打不了 Anchor， 他那時候是這樣反應的， 我知 道是不知道有 Double Anchor 這回事的，這個是因為飯跟主辦單位談，主辦單位都希望他們可以做 Double Anchor， 可能再跟 AKS 那邊談，那結局就實行了這個 work 這個計劃的，這個企劃的、這個就是但是說回 MNB 今次啦，今次 MNB 那個 Double Anchor 我個人覺得就有啲奇怪咯，即係有啲夾硬嚟嘅。其實某程度上就 即係冇歌啦，好明顯係。 係唔知唔係冇歌，只係佢揀嗰啲歌咧，只係有啲重複咯。我喺 anchor 環節，佢都係有 重複就 Enemy 48咯。 唔止，仲有一對仲有歌係咪啊？ 不過就 Eliga。 嗯， 不過就係咯，兩首啦， 係兩 首歌係 double 咗嘅。 係啊 ，double 咗。 唔係咁，其實 意思係。 其实如果他是有心的话，他其实应该 NMB48 那时候那首歌应该好像当年 HKD 那样， HK48 那样。 哦，没的了。 香港香港 香港 香港 48X。 是啊。 哇，不好算啦，听回日文好过啦。 是算啦，有些东西我想着特别一点嘛。 其实香港长嘛，你那些是来香港开演唱会吗？他们。 是啊。不是，因为咁样嘅，我可能讲翻啲少少传闻啦。因为我都系啱啱最近头先喺 group 度，喺其他 group 度睇到嘅。咁其实而且我都求证过，有某程度上啲资料系真嘅。原来当初 NMB 呢个演唱会系冇预香港呢个场嘅。 哦。 点解有咁嘅原因？因为原来系因为。泰國同埋台灣咧都有吉管嘅， 喺香港冇啊， 喺香港冇嘅，唔係可能暗地裏有都唔定，但唔係公開嘅。咁某程度上就開始度Asia Tour 嘅，就已經定咗呢兩個地方。後屘咧有曾經有一間香港公司咧同吉管嗰邊傾過，其實嗰陣時已經連嗰邊話根據上面寫嘅資料咧。是入面企划书都写埋好长进写咗㗎喇。是后咪有佢同香港嗰边嗰个之前嘅主办单位同吉管嗰边某程上有啲条件达唔成。所以后咪就冇接。咁跟住来嚟就另外又搵咗一间香港公司去接咗呢个 job， 就头先就依家嘅主办单位啦。 哦，即係有个主办，即係有个词，有个人就想搞。 咪即係有个另外一个主办单位想搞。咁就另外。因为另外一间公司想搞，就因为某程度上同吉管那边已经是丢到差不多了，就丢到咁上下，就可能倾条件嗰方面就有啲问题，所以倾唔成，就变咗俾另外一间公，跟住就倾唔成，之后吉管试下再找另外一间公司倾，咁另外一间公司就肯接手做呢样嘢。 哦，咁所以嗰间公司倾唔成， 系啦，之前嗰间倾唔成就 倾唔成，大家都聊起 咁大火啦。呢个系某程度上我喺某啲。渠道就收到消息，是的确真的呢件事。 哇，那个主办单位 A 好惨咯，撩起咗人哋吉本版货之后，最后又搞掂。 不过唔系撩起嘅，应该是某程度上有啲内部条件倾唔成嘅。至于咩条件系？ 知啦， 依家我都未收到，但亦都唔需，即系都唔需要追究啦。 追究啦，完咗， 另外都完咗成件事。 系啦， 只系咁样，根据呢咁嘅情况，我收到消息而 但系相对比想象中好睇喎，成件事。 嗯。 是快了一点，这 些歌是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歌， 全部都是主打歌来的， 主打歌来的，全部都 OK 的。 有 几 首 呢， 有几首是那些 说回歌先， 几乎唱了 Heavy Rotation 其实是看看先 是東將軍啊、結晶啊嗰啲，同埋阿百家美露 solo 嗰啲，其實就唔係主打歌嚟嘅。 黑髮少女啊、高齡之男啊、高齡之男蘋果啊， 咁啊啲主打歌嚟㗎， 佢主打歌嚟嘅。 咁啊，基本上就 榴蓮少年啦、 啊，榴蓮少年啦、 啊，跟住 一定要出榴蓮少年啦、 啊，榴蓮少年一定要唱，仲加埋點跳舞添。 係啊， 嗱，其實嗰首歌一啲都唔好跳，都唔易跳嘅咯。點乜？點解佢哋話係一首好非常之簡單嘅歌咯？其實 啊，對佢嚟講梗係簡單啦、啊，對你 對我哋嚟講唔係啊嘛。 啊，我嚟。如 果你咁样跳，我俾佢惊。其实咁佢唔系 K F C 嘛，H K T 或者会跳，喂跳咗啦。 H 咪 H K T 一定要跳嘅，因为实施啊嘛喺度。 系啊，一定嘅咩噶嘛。 嗯， 但系佢就冇唱 Virginity 咯。 喂 ，Sign Up Virginity 系啊，唔系今日 Sign Up Virginity 啦。我佢一首Virginity 系唔知 N M B 第二单定三单嘅 C 得嚟噶嘛？ 哦， 唔紧要啦。 即系变住黑发少女之后嘅系。 我知，但系问题你冇佢呢首歌。 嗰首仲好听过变住黑发少女啦，不过好听。 唔系，但系变住黑发少女太 hit 咗啦，因为 第一首 N M B 即系第一首歌啊嘛。其实另外我想听《不穿烟雨》都冇。 有 第二首啊，有。 不穿有。 我反而想听太宰府，反而冇。 太宰府，太宰府私立歌嚟噶嘛？ 系啊，咁但系太宰府系咩噶嘛？太宰府系 最正 Ibiza Girl 啦， 啊 Ibiza Girl， Ibiza Girl 梗系正啦，边个读声大家冇有嘅嘛？ 得， 算得收尾。咁另外其实佢都有唱今次三单嗰只主打歌嘅， 吓 嗰只咩新加坡嗰只， 系啦， 好算罢啦。 不过嗰只即系 MV 真系，我真系不敢恭维。 只歌系 OK 嘅，就只 MV 系唔。好 睇咯，唔系、那个 MV 系夹硬嚟啦， 夹硬嚟啊， 系有啲夹硬嚟拍，因为佢要 sell 嗰个地方， 系啊，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所以某程度上系夹硬嚟拍得唔好睇， 唔好睇， 比榴莲少年更加差， 系啊，咁啊，今次个演唱会嚟讲，喂，发系咁演唱会之前开始嘅时间咧，咁佢系咪有个影相环节嘅？ 系啊， 系抽嗰个关于 系啊，要抽，话要 抽 咯， 系啊系啊， 登记预咗诶，啲系 唔系？总之系够钟就对登去个网页登记咯。 吓，后二百个系啦。咁就系听翻啲朋友有参加嘅朋友讲咧，咁啊主办单位系落到去影完相走， 梗啦都俾倾偈咩？ 你系咩噶？系好快咁赶你咗，一张哦，第二张哦，第三张，拜拜。 佢会俾翻张，佢会俾翻张相你啊？ 好似话 send 翻 email 俾佢。 系俾个 email 佢，会 send 翻张相俾你。 系 咁啊，系最主要佢哋今次如点讲啊？即系佢今次合照，其实个速度真系要好快咯。因为 真要开波， 得 半个钟头时间， 佢真系开波噶啦，大佬。 因为准备，因为佢要 rehear 完之后，跟住就出嚟同你可能着晒衫啊咁样。 系啊，佢三点钟先到香港，大佬，朝头早三点啊。 凌晨三 点咯，因为出埋集啊嘛，因为 你出埋集，跟住卡拉啊，你唔使瞓，嗰晚其实冇瞓应 该。唔系，佢有瞓嘅，不过只系瞓到可能两点到先出嚟 rehear 啫。因为佢我哋收到风，应该佢哋系租隔机场隔篱嗰间酒店嘅， 梗系啦， 入 货 酒店， 得间啫， 因为喺你嗰度啊，所以基本上佢冇出过香港，净系全部喺大屿山嗰边， 系啊，喺翻嗰度啦吓， 系啊，咁基本上其实今次啲我就个人觉得咧，啲烦嘅反应其实我就唔太得咯，我觉得， 因为点咧？ 因为我觉得咧，佢可能依家可能啲新飯咧嗌 call 嗰個方式咧，已經同以前唔同咗，因為以前始終好多嗰啲飯啊， 專業 order 嗰啲啊嘛， 係鑊湯嗰啲鑊湯演 design 曬嗰啲歌咧，嗰啲嗌 call 方式咧，去到依家啲新飯咧，基本上依家啲新飯咧都唔係好識嗌。 唔係第一新飯，第二講飯就更加講新飯就唔識嗌，講飯就更加唔識嗌。不過我覺得唔緊要嘅呢啲嘢，因為始終 都要學嘅， 但係始終要學。俾呢个 即系有机会要俾佢听， 我都唔识啦。 咁另外我哋喺开场嗰时咧，咪喺度睇紧表演嗰时咧，发觉好似阿天发觉嗰条友喺我哋喺坐喺隔篱嗰条友喺度 拍嘢啊嘛，当正自己开紧丽莎演唱会，咪系咁影噶嘛。 系啊，呢个系第一啦，第二佢啊，我认为呢个饭咧就唔识日本演唱会嘅文化，就以为揸住相机就可以影。 系啦，因为同香，因为香港演唱会咧， 可以俾 就系、是、就系、是、俾你咧，系你个你只你个人咧，唔使望住个现场嘅，你个人望住个 iPhone 都得噶啦，因为你影佢啊嘛，你咪影望住个 iPhone 咯。系香港系得噶，你睇草蜢林忆莲系得嘅， 系啦， 啊绝对冇问题，由头到尾，转头去卖都出嚟唔涨。 系啦， 咁但系日本，你睇日本演唱会，就算你系 NMB， 哇，就算系 HKT， 就算你其他嗰啲， 其实基本上系任何演唱会都 唔系任何唔系任何日本嘅演唱会都唔应该影嘅， 系唔应该影嘅，因为需要肖像权嘅， 系啦， 即系你话五輪真功都唔可以，话更加唔得啦，五輪真功嗰啲。 讲翻个例子先，曾经有一对日本组合，日本嘅 band 山嚟香港表演，嗰、那个 band 山事后表演完之后，跟住喺唔知喺 Twitter 定 Instagram 话，点解香港啲饭全部唔系睇演唱会，睇我表演，而系揸住个手机系咁下，佢觉得好奇怪。所以即是用奇怪啦，但是我估佢语气唔係想用话奇怪，就觉得你咁样即係唔尊重我去表演啫。 喂，有一个直头话，即係你拿住部手机我唔影咁，我有听过啦。 係囉。 即係其实日本呢就係、是、咁奇怪㗎啦。即係你难听啲讲，你难听啲讲句，即係我帮你讲埋啦，日本就咁扑街㗎啦。即係你呢啲相机影呢就唔俾影就唔俾影，就你唔鍾意呢就唔好睇。就是、日本很多嘢好麻烦嘅， 但系都正常。 唔系，我想咁样讲，即系佢啲嘢好麻烦，系唔方便嘅、做啲嘢真系唔方便，系要你去就佢嘅。咁、但系你接受到嘅，你接受到呢一样嘢，咁咪 OK 啦。咁你 OK， 咁你发现到日本嘅好嘢，但系你接受唔到咧，你都无谓去拗，因为有啲人系拗嘅。咁就你都你唔好睇咯，咁即系拗你咪睇翻你 一年，唔好去日本睇演唱会咯。 睇翻香港嗰啲本地嗰啲演唱会咯， 嗰啲都好似唔俾噶， 梗系唔俾啦，净系香港，唔 系净系香港先好奇怪， 净系香港先奇怪啫嘛。你睇下 Joanne 嚟睇俾唔俾，系咪先？ 咁首先嗱，跟住落嚟阿 Tim 跟住话俾阿琪啦，咁阿琪就再同我讲啦，咁我跟住就即刻搵啦啲士大夫啊支持咧去制住呢个 好快呢个呢个唔影啦，之后 呢个后屘都唔影啦， 唔影即刻唔影，好快收埋个电话。 咁首先。 好多都咩嘅，你同佢讲咗我唔影，佢就唔会影噶啦。 唔知啫，嗰啲 唔系佢就算唔系，就算知，即系就算唔知道唔俾影，如果暗地里去偷拍咧，我哋都要谂，我哋都会制止佢嘅，继续，因为佢应该知道我咁嘅情况，佢就算再举相机，我哋都搵 唔系，个人都好乖，唔 影，梗唔影啦，大哥，即系已经捉过一次啦嘛，即系如果 真系捉两次，真系你知唔知日本咧睇呢啲演唱会咧，捉完一次叫警告，第二次再同一条友话。真系你唔使睇噶，真系掟你出门口噶， 即系吹禁噶，即系一定掟佢出去噶。 掟你出门口，跟住查翻你个名，查翻你俾你咩？有权 bad list 噶。 唔系，直情会定 exactly bad list。 系 exactly bad list 啊，系啊。 系 exactly bad list。以后你唔使用呢个 account 收费。 即系你 account 你唔使睇 AKB， 你唔使睇翻去瞓觉。我 哋唔系香港嗰啲咧，其实好多都你同佢讲，佢唔会影，佢都唔会影嘅。 但某除咗某个咯， 某啲啊。 因为我之前其实喺一啲例如SKE 喺。有阵时九喺会展有阵时系咪今年系咪都出过一啲con 嘅， 系好多好多 嘅。咁其实有啲唔知嘅，其实系唔俾影嘅。咁佢讲咗，佢哋都会唔影嘅。咁当然啦，有啲就好无耻咁继续影嗰啲啦。咁啊，自然有啲石桥嚟拍拍膊头啦。 系 唔得噶喎， 可唔得嘅咩？ 跟住先至暗晒春咁咯，嗰啲咪咯。咁啊，呢几日我亦都喺一个台湾嘅群组上面见到啦。有条友都真系叫好无耻咁影完之后都仲系话， 哦影咗好多啦， 我懒醒咁个款啦。 系啊，我呢样好多呢啲人非常之唔中，我非常之嬲啊。 咪等于喺握手会上面偷影咗，跟住就话我影咗边个边个咁样嗰啲嚟咯。 咩？之前我曾经听过有唔知系边个听过啊，曾经有佢有条友喺握手会嘅时候同偷录噶嘛，同咩不录 有录晒噶 嘛， 录晒。录晒 啊！你睇唔睇啊，朋友？ 系录音啊，系录音同佢对话内容录音啊。 唔系录影都见过啊， 录影都见过有咁。 但系佢录影佢录影当然唔系乜嘢啦，当然系个电话袋住喺度，跟住佢唔知深刻嗰啲影到人哋只脚嗰啲咧，都有啊。即系 唔系我 无赖嘅无耻都有。 我见过试过有一个 YouTuber， 直情系佢用一个偷拍镜咧，唔知放喺个衫袋度啊，定系放喺个眼镜度。跟住全程偷拍，唔知，總之佢係即係略見到係佢同 member 握緊手嘅畫面。 系啊，咁样系咁样， 跟住好似 系 send 咗女朋友嘅。 其实系其实咁样咧，系犯诶，佢个原因就系个肖像权问题啦。因为每一个其实每一个其实都系佢个，即系每一个 member 都价值嚟噶嘛。嗯、对于公司嚟讲、嗯，即系你咁样样侵犯肖像权咧，系有事。当咁你日本组合咁，你去到去到外国，咁虽然你话诶、欸、香港边有肖像权啦、啊，认咪得咯。咁但系人、嗯、人哋惯咗呢一样嘢，咁人哋又难得嚟香港。阿 Henry 都讲过，本来你香港冇份嘅，系人哋诶咁难得食。咁難得啊！啊， 講翻少少啊，佢、今次點解會香港有呢，就因為原來咧聽聞咧，佢啲 member 都想嚟香港嚟一次表演，就算點樣插嘅時間咧，佢都想嚟一次香港，所以點解咁夜機嚟都嚟到咯？ 可能係山本彩同埋豐子啊， 可能係啩？係啲類似啦。總之係傳聞就話啲 member 要求吉本希望除咗台灣之外都嚟一次香港，所以點都要插。所以結果咪真係插個時間俾佢哋嚟香港。 講曬本菜講到明中意香港噶嘛？ 因為阿彩姐曾經嚟過香港，咁咪拍過啲節目啦。亦都曾經 彩姐應該嚟過三次香港， 嚟過三次香港，計埋今次第三次， 係咪今次第三次咯？ 唔係，咁咪之前都曾經佢答應過啲飯咧會嚟香港開 con 噶嘛？咁、所以可能今次因你成面啦，咁咪幫台灣開，咁咪索性嚟埋香港啦。 係啦，隔離啫嘛，差一個鐘頭啫，你又開啦，求下你啦，快啲啦，咁樣。 咁你但係你見到佢啲時間都好趕啦，但係 Kevin 好似係搭廉航過嚟添啊，仲係 唔係坐一間普通嘅航空公司。 哦， 不過只係嗰間航空公司都係。系噶啦，真系冇办法，唔讲呢个粗口都唔得，真系系。 咁啊，都算啦，不过都肯嚟就得噶。 咪肯嚟，总之有嚟有嚟得噶啦。而且佢嚟完香港表演完之后，第二日朝头早已经飞咗过台湾。 所以佢严格嚟讲，真系冇出过大屿山。 系真系冇出过大屿山，除咗食饭。 佢其實交完全係做睇翻係即係同我哋喺日本公演係完係冇乜分別，除咗個翻譯喺度。但係你大家唔好搞，你唔好玩翻譯啦。個翻譯係好難得㗎。我見到啲我個感覺見到咧就係、是，大家喺度嘈曬喺度咧，其實個翻譯啊，哎我唔使做啦，我希望後面唞啦。你覺得後面冇曬翻譯嘅咩？ 我覺得咧某程度上咧翻譯咧嘅存在咧係會影響 MC 嘅流程嘅。 絕對會啊，但係冇辦法啦嘛，香港嚟噶嘛。 其實你留意到，唔係香港、台灣都係噶啦，都係你留意到。 即係唔係日本啊？反正就係、 是。唔係因為其實你見到係個 member 係拋個波俾翻譯，其實你唔好嬲個翻譯啊。因為其實你見到白 冇嬲翻譯啊， 喺度講嘢嘅時候，其實咧佢係講完之後咧，跟住佢就係招過去個翻譯度。 尤其是瘋子啊！ 我哋係知道，我哋係睇慣 con 或者睇慣嗰啲，其實我哋知講乜噶嘛。 係、啊，我哋知係啊，我哋 大約都知道嘅，都知道佢講乜嘅， 聽唔到一成都十足睇到八成啦， 咁但系佢嘅工作上面嚟讲，佢知道翻译始终都系识讲广东话啊嘛，咁佢自然梗系 翻译香港人， 系啊，咁佢梗系啦。咁但系问题，佢要知嘅就系佢由翻译讲翻出嚟嘅话，佢哋个心会定啲啊。 嗯， 梗系啦，梗系啦。佢因为咧，其实你话听开呢啲，其实唔多咯，真系唔多咯。佢真系要靠翻译咯。不过咧，其实咧，我觉得嗱，我觉得咁样样，下次咧揾翻译咧。小弟純粹渣渣去建議一下啦，渣渣的建議啊，個翻譯翻翻靚少少啊。如果個翻譯咧個樣咧同 member 差唔多嘅，把聲音都同 member 差唔多嘅，即係後生咧，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啲香港本地啲團咧都有啲都靚到日文又好叻㗎。你揾嗰啲跟住話我都係一個香港 LMV 一員嚟嘅，咁大家接受就咪 OK 咯。 OK， 話你揾一個即係專業翻譯嘅人，有人生有歷練，歲月亦都有翻啲痕跡嘅人，你佢嗰啲人，佢梗系一踩落台啦！我唔要岁月有痕迹嘅人啦嘛。佢虽然喺社会打滚好多年，我尊敬佢，系咪？我尊敬呢啲翻译，系咪先？咁但系始终都系睇后生女啊嘛。咁我睇翻啲后生女翻 译啦。 如果你其实咁样讲嘅，迟啲有冇机会可能啊 TPE 成立之后，因为 TPE 话会有可以接咩咁啊？肯讲广东。香港都可以參加甄選啊嘛，咁遲啲會唔會係佢過嚟做翻譯咧？有冇機會呢？ 誒，到時 哇係有啊 ！TPE 係咪做翻譯？ 我推 TPE 好事 ，OK 啊！ 而家咪 TPE 公演啦、啊，有機會噶嘛？ 有機會先啦，有機會先。 近啊，台灣近啊， 台灣近啦，我哋真係有機會去一轉台灣。如果佢 TPE 搞掂嘅話， 係啊，我諗下 set 啲旅程俾大家。呢排我成日去台灣啊， 唔係最緊要個旅程，最緊要個 location 就其中一個地點景點一定要去睇公演。 係啊，一定要睇公演。 體育可以翻香港 嗰邊要入台證啊嘛， 誒好簡單， 好簡單嘅， 一張紙，一張紙， 一張編出嚟得噶啦，就去到搞。 到時解，到時同大家解釋，抽嘅時候同大家解釋， 到時再解釋。 喂， 不如讲翻你跟住你之后个旅程。 系喎，系喎，阿 Timmy 好似迟啲飞噶咯。 我系啊，我迟啲飞啊，我大镬啊，好 似嗱好大镬 嗱食律子食饱啦，首先就系即系 唔系首先讲翻你讲咩事先？ 阿正讲嗱我咧就抽举办嘅，咁你啱啱因为举办唔单出，咁就咁就喺其实喺11月4日就喺京都，跟住11月19日就喺横滨，跟住之后就喺莫章，跟住城咁样嘅，咁啊佢一路楞到2018年1月，诶，2018年2月嘅，啊，1月有一场，2月有一场嘅，咁唔关我事啊呢啲， 呢个唔关你事， 系唔关我事啦，咁咧就中間咁其實而家嚟講咧就開就第一輪就已經抽完㗎啦，咁啊10月5日就再抽第二輪，咁就都我 第一輪要講下戰績先。 好我要嗱，我睇翻嗱，我大概講翻啦。嗱，首先嗱，阿間仔有香啦，抽到兩部嗰一張啦，跟住 大小姐值得一見嘅， 大小姐值得一見啦，道邊嚟家又值得一見啦，我又抽中啦，財賓 Nello 更加值得一見啦，財賓 Nello 好似有兩部。 都有兩部， 係啦。 你係到邊嚟家先得一部？ 我到邊嚟家得一部，咁平手當然冇啦，手細到兩部，咁跟住就係啦，零本利餘就基本上一二三四五中曬，跟住仲有每部 佔三張， 兩部佔三張咯。咁即係我係咪食栗子食飽咧？基本上 咪見下咯，同佢傾下律子嘢咯，可能你同佢溝通到咧，就 話因為新年嚟香港噶啦， 唔係同佢講話律子嗰啲，即係香港嘅律子點樣做法，即係有咩茶唔同嘅食法。 哎呀，佢總之叫阿奇去啦，阿奇係廚，阿奇識煮嘢，我唔識煮嘢嘛。 唔係，咁你香港雞咯， 我食呢啲我食 呢啲 煮啊，我有知有我見有得食啦，我知有得食，我就唔知乜嘢點煮，唔識煮。 你講 唔緊要啦， 律子定點啊？ 唔係到時後咪後講。 即係咁樣呢啲啊，點樣煮啊？呢啲啊，我唔緊要，我有頂嘢廚房嚇。 除咗之前我家姐又好似仲有冇啊？你仲有冇咩吧？ 跟住睇。我都要睇翻先，都嗰扎咯，反正得嗰扎咯。 我有嗰扎，跟住下一次谂住抽边几个，有冇目标？ 京子影山嗰啲咯， 系咯，京子。 柯德拉娜，柯德拉娜同埋阿志田外街，系啊， 志田外街 抽咗啦， 或者首屋西可能都有机会。 首屋西讲咗咯， 首屋西三部啦，铃木铃本美如啦，间井有香啦，志田外街，系啦，嗰扎啦， 道边 嚟 家咯， 长滨 Melon 啊 ，Oricon 啊， Oricon， 我而家每人有一，我哋基本我而家每人有一只 Oricon 啊，已经， 我而家顶咗头壳顶啦，而家就 喺度讲，系啊，Oricon 系好得意嘅公仔， 系啊， 喺冲绳买翻嚟， 好似唔俾用噶咯，而后屘阿 手 唔俾带啊，收埋。 一定要 悲報簡直係，你知 呢個消息真係唔好。 係啦，我點解帶阿樂球對抽咧？真係咁樣 唔緊要啦，都帶埋過去對抽啦。 帶埋過去對抽啦， 先 得咧。 喂，你咪喺入幕之前，你咪騷擾阿樂球咩咁樣 食下啦。係啦，食下啦。咁到邊嚟街會好開心噶啦，相信。唔係佢唔係我咧就反而嗱呢一次咧我未睇啦。首先咧嗱。讲下铃本美如先啦，律子先啦。咁咧对嗱，律子咧有我未呃过啦。咁就好，但有人就好坏参半，有人话好神，有人话好野。咁我就 我话神嘅 系啦，你就话神。咁入某君话野。咁有人就话， 我就知道律子煮嘢食好叻啫。 律子煮嘢食好叻， 系 啊，叻过阿大小姐煮，叻过阿大小姐煮麻婆豆腐啊，唔食得嘅。 唉，算啦。咁大小姐话明大小姐点会肉手先点会煮嘢食嘅？ 哇！嗰日睇节目啊，阿大小姐辣麻婆豆腐，哇！辣到基本上辣到咸到唔食得嘅，咁咩都 辣系正常嘅，但 系咸到唔食得啊， 咸就唔正常啦。 因为落得太重， 落但太厚就落豆豆板酱， 豆板酱 豆板酱唔系辣，个豆板酱系咸啫嘛，哇！咸到嗰条友咸到阿妹索路， 唔系佢可能以为豆板酱系辣嘅，所以就乜嘢？豆瓣酱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 佢大小姐系唔识噶啦，大小姐喺兴井泽个别墅嗰度浸泽菇池嘅啫，识鬼呢啲？ 识鬼呢啲 咩？ 啲煮嘢食系因为要做综艺节目先焗住做嘅， 焗住做嘅啫，佢自己有个佢美女厨房食咗先讲啊嘛。 大家都系美女厨房啫。 咁啊，跟住咁啊，跟啊，咁其实都几期待嗱，几期待啊啊！ 阿玲本未完，即系点啊？佢系咪真系严咧？啊，或者佢真系乜嘢咧？咁我见我每簿中三张，咁我睇下，我睇下佢系由头神到尾啊，定系点样样？咁我睇下对呢、這个对呢一个律子睇下会改观先。 改观，因为我觉得由始至终咧，你如果即系听道听途说咧，都系不如亲身去见。 系啦， 系啦。所以我就老，所以我就惊死，惊死蚀底，我就抽晒五步，惊衰啊！讲到尾，同埋惊衰，同埋懒，我唔想抽第二步，同埋惊第二步冇， 冇第二次， 冇第二轮冇，呢啲举板好犀利噶嘛！ 我话俾你听噶嘛呢个嘢， 举板咁犀利，我唔敢乱嚟啦。我当就 AKB 抽下将咁抽噶啦。 系唔系？基本上就系当年 AKB 嘅盛世啊嘛！我都同系，无论喺节目讲又好，咪后讲到。其实依家举版嘅抽 CD 嘅情况，其实等于 AKB 最当年、 啊、 最光辉嗰段时间。 系啊，所以系基本上，如果照翻当年咁样抽，系基本上系一步完售， 一步完售系好多 member 都会一步完售。 同埋你系要发狂啊！基本上你系、你边个都发狂啊！你因为你唔知道第二轮会点噶嘛， 啊、 你剩翻好多， 可能剩翻啊，剩翻可能 Odalana 啊咩长米谷啊之如此类嗰啲比较冇。 米谷呢排 O K 喎， 我知即系可能都 O K 嘅。今年我都觉得 O K 嘅，只系话俾你依家嘅情况，可能第一步可能有成五，可能我如果我冇估错啊，起码有10个 member 冇完售。 系啊，咁所以你一定，所以你系一定系你嗰啲你一定要搏命咯，即系你真系神推嗰啲，你真系搏命抽咯。 系啊， 你真系冇啊，大佬，咁啱啦，咁天助我也啦，系咪先？咁啊，阿伦子由头带到尾，阿手西我都可以 见两步， 见两步啊，系咪先？可以好轻快地由神转严嘅过程啦、啊 嗯。 大家都好少见话见手西啊，即系话推手西，我未听过其他人，即系 AKB 嘉年华里边，好少听到话推阿君曹啦，得我推嘅啫。咁啊，睇下个咁新鲜。 咦，唔系，你系三至五步都见到， 三至五步啊，系啊，三至五步吓。 咁即系应该由中间开始有少少盐开始， 有少少盐， 到 极 盐， 极盐为止。我惊咩？佢打你又嚟亲，严跟住严，你捉你啊嗰啲咧，嗱跟住就道边离家啦，我道边离家，道边离家啦，我睇下你乜叫开爆啦， 唔系，放心啦，佢把口唔会 好似综艺咁扑街噶嘛， 唔会喺电视节目一样嘅，只有综艺节目一样嘅， 吓跟住吓 只系可能要改变个玩法咯，即系 Odalana 咯，我话 Odalana 系我知道好玩噶咯， 系 Odalana 同埋我哋人都会补抽。 美关都好玩， 美关都好玩噶嘛， 呢两个都好玩。 跟住就边， 美关晒， 唔系跟住咪平拣拣嗰班咯， 平拣咯，我准备抽，我嚟紧抽京子咯， 系京子仲甄凡， 甄凡就同埋阿影 山， 影山， 呢三个都可以抽啊。咁另外其实某程度上井口都好，井口又系好玩嗰只嚟嘅。依個其實依批依個其實平揀假咧最好玩就係鄭侯，我個人如果你中意玩嘅話就揾佢好玩，佢因為佢有 part 佢有個馬可河啊，即係有啲魔法啊，即係類似馬可河嗰個玩法，即係有個魔法啊，可以叫佢玩下依樣嘢都好玩。 哇！ 魔法少女嚟嘅， 又係魔法少女， 馬可河啲 friend， 馬可河啲 friend 嚟嘅，馬可河啲 friend 嚟嘅， 哦， 好好玩， 你叫我 friend 佢啊啲。我又不是太喜意玩呢啲， 唔系唔紧要，当系 当我睇下 睇下 咯。其实真系咧，我就想睇嗱，我以前就呃过 AKB 嘅嗱，握手会又玩过，合照又玩过， 系啦。 跟住睇下举板究竟系乜嘢嘅一回事，同埋佢嘅玩法会唔会同 AKB 有啲唔同？ 唔系一定有啲唔 系，一定系有啲唔同噶啦。 我之前喺节目讲过嗰啲，佢哋排队节，佢今次嘅排队嘅方式都同 AKB 嗰样唔同咗。 系啦，咁有机会嗱，有机会睇下场。看看情況， 或者你淨試下做過一次直播。 係啦，如果情況許可的話，我會做一個直播。咁另外我有個朋友都會嚟，不過唔知佢玩唔玩。如果佢玩嘅，同埋佢一起做。如果佢唔玩就我自己做。 放心啦，佢應該會嘅。 佢應該會噶嘛，佢自己都有做，因為我同佢一起去玩。同埋我都幾即係如果呢一次舉辦，即係我去舉辦，我覺得好玩嘅話咧，其實我會 highly recommend 大家真係去舉辦嗰、那個。即係但係而家唔。港紙我未去過啦， 你未去過啊？我去過，我去咗兩次啦。 Happy 就去咗兩次啦、我差在未聽過舉辦 con 吓、啊、，con 我真系 con 我真系坚想去睇，因为 我都想睇、啊。 我七月嗰阵时候就抽，我去抽到。 你唔好讲啦，我八月都抽，唔记得抽啦。唔系即系我抽抽完一，我就系唔中一关啊嘛。我系之前咩MOBA 嗰时候，我因为有啲问题，我所以惊唔敢抽。 哦， 不过呢家问题就解决咗啦，所以我跟住就会试下再抽。 唔系因为咧，你睇你睇佢哋跳，你睇佢哋跳舞任何一只舞啦，即系 唔会 hea 你噶。 布谷瓦伊亚达唔系布谷瓦伊亚达，唔止系呢啲啦，即系普通舞嗰啲咧，或者而家啱啱新出嗰只咧， 个个嗰个 MC 真系哇黐线噶，靓到咧， 靓到哇靓到咧又跳得废啦。佢又跳得廢之餘又靚啦，件衫又靚啦，又型啦，個個都型。即係而家呢個係男裝，即係男裝好似翻工嗰啲。 唔係，佢嗰、那個嗰、那個廣告係賣租衫嘅、 啊， 只係佢今次可能要突出，可以連男裝都有一隻，所以佢就揾 個朋友。但佢唔係男裝， 唔係即係嗰間嗰、那個 MC 嗰間公司唔係男裝嘅、 啊， 即係只係可能今次拍埋 MV 啊咁成咧，所以一 set 個。 哦、 啊，就可能包埋个 MC 哦、啊，再睇先，因为其实不过咧举板咧系少少闷嘅啲衫，虽然系型，但系都少少闷嘅，落去都系蓝色啊、灰色啊咁样，白色 唔系因为佢比较走军服风，所以佢啲制服风咧就会闷啲。今次就可能我觉得会有少少。比較另類啲，今次 佢博古話而家彈嗰件嘢，最多起碼半年。即係我睇 係啊，大哥，因為佢一年出三隻碟啫嘛。 哇！你睇下杜比尼加著到嗰樣啊，即係其實冇，即係睇少少，即係集集都係咁樣，即係睇到厭，因為我睇到少少厭，不過 OK 啊，繼續睇啦。其實淨係睇下大小姐咁啦。 係啊。其实他们的制服都是但可能始终上节目又是穿这件跟着跳舞即是、跳舞又是穿这件其实都是有点闷的。 是闷的实际上是。 所以 他的 KB 那样呢 不是 闷下。 不是他都闷他每单都会闷一次咯、 啊。 其实看得出的不过只是看看今次那件怎样出街咯。因为始终未正式出个 MV 就很难说。 啊、要看他正式出的那個 MV 才知道 不食歌就是好聽又是很好聽同即是現在一般來說他的主打歌真的好聽 還有你聽舉版的歌呢你除了你要聽他本原裝舉版的版本之外呢、你聽回網友呢做 Metal、啊、或者做其他那些真的很正、有一個 remix 有一個 remix 版啦，同埋有一個咧幫 R Comics 嗰個咧，嗰條友咧，佢係做咗個富丹啲 session 咧，嗰個 metal 正刀啊！我聽佢仲多過聽原裝啊，同埋發覺佢好多不協和音反而差少少，但係 不協和音我覺得好難 mix， 好難 mix， 唔係佢做 metal 啊，佢做 walking roll 全身彈過就 OK， 嚇佢。啊！佢係即係佢玩佢少少玩搖滾又 OK 嘅，咁、但係最正就負責啲車廠咯，但係同埋咩 因為負責啲車廠未佢嗰個 version 即係平舉版嗰個 version 冇即係比較平淡啲嘅， 係但係 walk 就一轉 版 改正啦， 一轉 walk 版咧嗰個激昂度就會加倍咯。 啊正啊，簡直係正到不得 了！所以嗰陣時阿邱元康都話呢隻神曲，所以有佢原因嘅。即係你包括連改都咁 rock 咁好聽，其實呢隻歌 同埋涉谷村同埋長濱嗰首遲搭巴士嗰首都 OK 噶、 OK 嘅。 不過 不過我估冇佢主打歌咁好聽。 冇佢長濱嗰首係純吉他，係好 OK 噶，喂，有機會可以講。 有機會，大家喺 YouTube 揾啦、 啊， 應該佢會 好多好多你自己睇啦、啊， 去做依樣嘢。 係得閒就會做嘅咧、這個尤其是嗰條友咧，我懷疑推到邊嚟家嘅、因為佢到邊嚟家生，佢到邊嚟家生日又做，跟住 Alco 又做，係冇幫其他成員做，就係幫到邊嚟家做啫嘛。 我覺得神推 一個。 佢真係中意，佢真係推到邊嚟家嘅喎，好推佢嘅喎。 喂，仲要唔係日本人嚟嘅喎，懷疑。 佢印尼人嚟㗎，懷疑係。 我唔出奇， 因為佢係因为佢你睇翻你 subscribe 佢之后咧，你会听翻佢好多 JKT 嘅歌噶。当然 JKT 同只 AKB 可能日本留学生，印尼嘅日本留学生 喺印尼喺日本 读书的印尼人啦，啊 啊啊、 可能是那些啦，咁超咁都正噶吓，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乜嘢。好啦，哇，爆晒钟啊，爆晒钟咁应该 今日都系咁先 啦，咁系咁先啦。阿奇继续玩 Alco 啦，咁啊咁啊 Alco 系好临好远嘅，我玩过啲 啊，我都觉得好玩 吓。咁啊咁啊，下集见啦， 下集见啦， 拜拜。That's me!